结果。若可离合歪歪歪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。 酷炫 Be Your Ow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啊。星期五要到了，周末要到了，一定要再看一些废片嘛。其中一个废片呢，那就是酷炫最最最出名的酷炫整样帮你，因为他真的是废废的去整那些路人啊。而这一次呢，歪歪莹莹竟然带了一个特别的表演嘉宾，也就是 Jaden 杰登来扮演保镖，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听听看最新一集的《整样帮你》。 整样帮你，今天帮你测试出到底马来西亚人有没有善心。可是呢，我今天有 body check， come on。 哎，不可以拍，不可以，不能拍。 耶，今天做明星。 刚刚我们来那边， 站在那边吗？ 对。 好，哎，我要签名。 签名，可以签名。 签名。 OK， 其实像我最近有说过了，他们就是走路走到一半呢，莹莹突然间掉了东西在地上，再来看看有没有人会很热情的捡起来归还给他。归还给他的时候呢 ，Jaden 扮演的保镖就会去上前阻止，想说不要跟我的明星抢那个什么那个走路的那个方向，不要打扰到他，好像在保护明星这样子。重点是我觉得这个影片下面的留言更加厉害了，像是听不要听呢，他就说你们可以掉一些贵重的东西嘛，你们掉一张纸片是怎样？人家就只是想说帮你拾一下而已。或者像 Jaden 他说，小编说我要的是不是莹莹的签名，我要保镖的签名，因为 Jaden 很帅哟、哦。哎呦，又或者呢是像 Elena 这样说，看来那个 Jaden 也就是保镖好像真的演不下去了。你们觉得两个人里面谁比较搞笑呢？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来看看第四集，也是最新一集的勾炫整样帮你吧。手机勾炫 Be On Trend， 勾炫 Be O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用来自严仁冲的值得爱，也希望在收听的你呢都值得被爱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炫猜猜猜， 勾炫猜猜猜。今天我们来猜的呢，这一个冷知识呢是跟我妈妈个人还蛮害怕的动物有关的哈。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蛇的国家是哪一个呢？现在说蛇这只动物吧，有的人是真的看到就会怕到。我记得小学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妈妈呢是真的就有时候翻阅报纸报章嘛，有一些蛇的照片，他真的是可以一边在家里可能翻阅报章到一半呢，看到蛇过去大尖叫，然后直接把那个报纸呢丢在地上，然后全家就跑过来问他以为有什么大事，结果就因为他看到报纸上面有蛇的照片，或者是看到电视机有蛇的那个出现。因为有的人真的很害怕，觉得他好像是冷血动物这样子，然后摸起来冰冰凉凉咯哩咯哩这样的，又像蛇形这样子的。那你如果本身怕蛇的话呢，你还可能真的可以去这个国家一趟，因为他真的没有蛇哈。四个选项让你猜， A 的话呢新西兰， B 澳大利亚， C 在北美的加拿大，还是 D 巴西，你觉得是哪一个呢？比较神奇的是大家会发现今天的选项里面没有亚洲，可能哇，亚洲真的普遍都是这些野生动物这些蛇，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没有蛇呢？回来听听看听众朋友怎么猜，有什么想法吧。手机勾选 Be On Trend， 勾选 Be O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。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呢跟蛇有关的冷知识。你知道世界上呢还真的有一个国家是没有蛇的耶，那如果怕蛇的朋友真的可以去那边走一走。我必须说这个国家呢它真的很漂亮。四个选项， A 新西兰， B 澳大利亚， C加拿大， D 巴西。来听听看 MD9323 你觉得是哪个答案呢？ 觉得是 A 新西兰啊。怎么我会选择新西兰呢？就是因为新西兰刚好它是在这世界的那种最下面的嘛，刚好它也是在澳洲就是下面哦，刚好下面它又是属于那种冷的，所以我觉得蛇是不应该在冷的国家出现那个，所以我觉得蛇是新西兰是没有的。 OK， 你这样子说的话， 首先蛇它本身是冷血动物，所以它没有像我们人有恒温保持在30多度，没有的，它是随着环境的那个温度而变化的。但你说到关于那个国家它的整体温度的话，像是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巴西，巴西的话就在热带国家嘛，加拿大的话它也是有偏北部啊，地广人稀，也是可能有温度低啊，嘿，所以 A 跟 C 可能其中一个就是答案了哟。但 OK，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尝试，回来听看其他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赞同 Andy 的说法哈。手指 Go 炫 Be On Trend， Go 炫 Be On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刘仁宇的靠近点，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炫猜猜猜， 来靠近点告诉 Broccoli 你觉得以下哪个答案才是正确的呢？今天我们来猜猜各个国家的一些冷知识啊。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蛇、没有蛇的国家到底是哪一个呢？ A 新西兰， B 澳大利亚， C 加拿大， D 巴西。今天蛮多朋友都在投新西兰，可能是因为像 Andy 说的那边可能比较冷，那边南半球，又或者觉得说新西兰或者是澳大利亚那一带有比较多特别的生物，那可能就唯独没有蛇的存在。听听看爆照小韩1316你觉得是哪个答案呢？ 我选的答案是 A， 是新西兰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连那个签证都办不下来，然后新西兰就是他们的黑名单旅行地。 啊？什么？什么签证办不下来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，你是指蛇办不了签证，所以去不到新西兰吗？嘿，这个答案也蛮神奇一下的。OK， 但目前也看到其他的朋友，像是Lisa 的话，他觉得应该不会是。B 也不会是 D， 他用的是排除法，因为他说澳大利亚他去过那边，就是有时候会有蜘蛛啊，就是在南半球这样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特别的生物，所以蛇是肯定少不了了。那像 D 的话，巴西嘛，在热带国家热带雨林这样子，那更加不可能没有蛇啊。所以呢，像 Lisa 的话，他是 A 跟 C 在做抉择，他也觉得可能是加拿大，因为刚刚说加拿大地广人稀嘛，可能在越北部的地方，真的像 Andy 说的，越冷就越难让蛇去生存，所以可能就没有蛇的出现，但是有别的动物啦啊，所以目前都是 A 跟 C 在抢着来听听你又选择什么答案，回来给你一个正解咯。手指过炫 Beyond Trend， 过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TEEZ 的 Time of Love， ATEEZ 还有 Cravity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5月31号下午5:30在 MIECC Kuala Lumpur 隆重的引爆啊，门票呢可以去到 ATEEZ.my 你就可以买到啦。同样的，过炫也要送你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啊，肯定不能错过了。那就从现在开始呢，一直到今天而已哦，去到勾炫 .ny 参加游戏呢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免费的演唱会入门票了。但是记得详情条规一定要浏览勾炫 .ny 哦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炫猜猜猜， 勾炫猜猜猜，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蛇有关的冷知识啊。有人是怕蛇，或者是有人是爱养蛇，是蛇的爱好者吗？这个蛇的冷知识会颠覆你的三观啊。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蛇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？ A 新西兰， B 澳大利亚， C 加拿大， D 巴西。今天投票的这个巴仙率呢，新西兰竟然占了有 50%， 而剩下的呢就是 BCD 在分，当然 D 是最少人选的，因为 D 大家都懂是在热带雨林国家嘛，所以肯定少不了有蛇的出现，那我们就剩下三选一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马上给你正解，世界上没有蛇的这个国家呢就是 A 新西兰，恭喜。OK，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跟新西兰的地形和它的整个地理位置是有关的，因为新西兰本身四面都是环海的，再加上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呢，使得这个蛇更加难以抵达并且生存，就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。而临近它有蛇的这个地方呢，那就是澳大利亚了。而且如果去过澳大利亚或者是在南半球那边的国家的人都知道，澳大利亚呢有众多种类的毒蛇，像是内陆的泰潘蛇等等等的。当然在加拿大一带呢也是有很多不同蛇的分布，巴西的话存在的这些蛇的种类是更加多了，所以今天答案其实很明显，那就是 A 新西兰。哇，朋友们都很厉害答哦，基本上有 50% 的人都答对了，回来再给你猜更多的冷知识吧。手指勾选 Be on Trend。